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雨允。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我也很想他，人都一样。 黄伟博，弦子，不得不爱。 天天把他画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阴天，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 王杰，回家。 回家你渴望又让我热泪满眶。 齐秦，冬雨。 不要再寻找牵强的借口。 张学友，你知不知道。 光芒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 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可惜不是你 最初的梦想，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水木年华，青日恋歌。 永远爱你啊，在我的生命里。 何炅，栀子花开。 栀子花开如此可爱。 郑秀文，浪花一朵朵。 时光匆匆匆匆流走，烟烟烟风飞走。 汪洋，约定。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 林俊杰，编号八九七五七。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孙燕姿演唱的我也很想他，之后是刘德华的练习。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

们有自的梦想，还有莫名的忧伤。回家的渴望又让我热泪满眶，古老的歌曲有多久不曾大声唱。我在岁月里改变了模样，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 听到的是王杰演唱的经典老歌《回家》，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我是于云。这时段我们将继续欣赏到郁可唯和王铮亮合唱的歌曲《星月》，黎明演唱的《真爱在明天》，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齐秦的《冬雨》，以及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首林忆莲演唱的《Hello 寂寞》。 Hello 寂寞，冷冷的风。Thank you. 须轻声，初心的无情的都相逢，花一冷心难忘我素夜彷徨，一朝爱此生难放。 曾比周沧海素，用情是了生与无，待你入幸福山海，却几经反复。 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只有真爱，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地眷恋，所有的爱都会疏远，只有真心相爱，无论隔多远，梦中总有你在旁边，不必相见， 紧闭上眼都会听见，飘散于风中一片玩笑声，不要想你，偏会想你，一切的温馨感觉。

是爱情，早已不在，早已不在。 全是一样，输的时候很简单，爱上。

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对我真的重要。 双眼，我还看得见。

把我得到的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忍住情绪自动在里边，我属于你 没有期限， 所有你说的一切秘密绝对自信，忠心程度第一，我的动人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今最幸福里面好吧就记不记，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 模仿人类的机器， 只是这皮肤有温度甚至的呼吸，十秒钟 是林俊杰演唱的编号89757。到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明早我们即将欣赏到方季韦《爱情的故事》， 爱情的故事对我， 屠安格《花瓣雨》， 花瓣雨飘落在我的身后， 杨洋《微微一笑很倾城》， 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 张雨生《天天想你》， 天天 桂林，你让我不一样。 明白爱一个人就是让他去飞翔。 丁薇，断翅的蝴蝶。 桃花开呀。 萧亚轩，不爱请闪开。 不爱我就拜拜。 周杰伦，告白气球。 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阿木，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我用自己的 最佳损友， 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 孟庭苇，把思念寄向远方。 把思念寄托远方。 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